啊，你有这个四缘具足呢，在这个地方住身安心安。临济三次来访以后，首座和尚呢，这还不要劝他了，他要走了，我说我这不住了，我要去到别个地方当参学去了。这个首座和尚有意成就他呢，背地呢就跟这个黄檗祖师讲啊，他说和尚慈悲啊，他说义玄这个后生啊还是不错的啊，还是蛮有点善根的，希望他到和尚来告假的时候呢，希望和尚多加指点。你看看首座和尚跟他说了，他说你要走可以，走也去告假，那不是挨打不高兴就这么跑他了，就溜单就跑他了，那像什么话呀，啊，来去都要明明白白的，来去都有明明白白的，都有个交代，那才是做人的道理。临济三次来打，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抱怨，说我要走了，首座和尚还有我跟这去告假，这不高兴，不行啊，顾着听话呢，只好捏着鼻子去告假。和尚慈悲啊，我在这与法无缘呐，我要出去当参学了。那黄檗禅师说，好，你要出去当参学可以的，我指你一个地方啊，就去参那个大愚禅师去。大愚山，大愚禅师也是当时的一位啊大彻大悟的祖师，现在有这么个人呢，说是我这个要走了，你到什么地方去啊？叫和尚来指点指点你，你有这么听话个人吧？没有的，一个都没有。当然呢，话说回来，你也不是义玄啊，人我们也不是黄檗，对吧？那就和听话不要听了啊。参大愚，就临济参大愚，到了大愚禅师那个地方，大愚禅师就问了：“你从哪来啊？”“我从黄檗来。”“啊，你在黄檗那当参学？”这个黄檗禅师对你有什么语言呢？临济就把在黄檗三次挨打的情况向大愚禅师述说一遍。这个大愚禅师就说了：“哎呀，他说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也不晓得什么事情，为什么是老挨打啊？我这个心里像啊。”疑惑不解，我这个问佛法为什么来打呢？那个大愚禅师就说：“哎呀，你在这个地方好像是蛮抱怨的，抱着一肚子委屈，从黄檗到我这儿当参学，诉苦啊。”那个黄檗打你，他不是打你。那叫个老婆心切，唯如解撤困在，那是打你的啊，那不是打你啊，他跟你有什么仇呢？有什么冤呢？有什么不得过要打你的？他的祖师还随便打人呢，他也不是有嗔恨心，那叫个老婆心切，唯如解撤困，就是唯如就是给你八丁抽歇的，就是叫你了生死，叫你开悟的。当时临济祖师听到这一句话呢，就开了悟了啊，开了悟他就说：“哎呀，我这还抱怨我呢，原来佛法无多子啊， 原来的福什么叫福啊？我肚子呢？这原来福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玄，没什么妙啊。啊，这不他开了悟了吗？他那个悟怎么开的呢？就是以起疑心开悟的。不过他那个时候起疑心呢，不是参念佛是水啊，他就是不懂我为什么请问佛法，为什么老来打啊，他就抱着这么个疑情去参大愚禅师的。啊，所以他的功呢是在黄檗禅师成熟的，开悟的因缘呢在大愚，所以说佛法都有因缘的啊。啊，假如说你在岗门寺住三十年二十年不开悟，哎，那你就是说用功，这个因缘在岗门寺，将来你换一个地方，哦，三十年用功没开悟，换一个地方一天就开悟了，啊，那就开悟的因缘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种事情多得很。啊，邻居刚刚说，哎，啊，过在什么地方？他不是跟大玉讲吗？他说我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过啊？什么有错误啊？啊，刚刚说过在什么地方？找过，啊，一转眼功夫，哦，你又伏法无多子了，啊。那个大愚禅师叫把他扭住啊，一把他把他抓住啊，你这个什么道理啊，骂他这个尿床鬼子了。嗯，当时临济在大愚卸下住三犬，住三犬呐， 啊那这个临济还拳呢，还拳呢就是报恩的意思，还拳还吗？还报吗？住过三拳以后，那个大愚禅师把这个拳把这个手呢给他拨开，他说是如是黄檗不管我事啊，你的师父教你用功啊，你在那个地方跟他当差，那是你的师父啊，不关我的事情，因缘不错在我这开悟的，功是在黄檗那儿用的啊。所以这个样子以来，到大愚去这段因缘呢就到此结束了啊。很快啊，这个就是好像是就跟那个永嘉大师参六祖一样啊，事情完了，完了，开了悟了吗？事情就完了，人说回来，回到黄檗会下，哎，这黄檗看看，一看说这个怎么邻居怎么，刚刚跟我告假去叫他参大愚，这一哈就回来了，啊，他说你这个后生啊，跑来跑去的，这像什么话呀？嗯。那么他就问呢，他说你到大愚有什么语言呢？哎，他就把那个到大愚禅师那一段故事呢也跟那个黄檗禅师说了。黄檗禅师说，你这个大愚禅师多嘴多舌，什么老婆心切呀，未入劫色困啊，啊，他说我等到哪一天我要遇到你个大愚，我非要收拾你一顿。你看那个邻居说是啊，他等什么？不要等，现在就收拾。那他举起手来，就给黄檗就是一掌。嗯，黄檗禅师说：“你这个后生发疯了，啊，敢在老虎头上来惹虎须，啊， 当时呢林济鹤就从这个地方有的，林济一鹤，说这个林济鹤啊，林济鹤就从这儿有的。那个林济鹤，林济鹤，林济有三玄三药，林济还有四料简啊，这个你们要看这个林济祖师这座公案的，你那个四料简没有看不到的啊。林济鹤由是一鹤入金刚王宝剑，由是一鹤入居地狮子，由是一鹤如探干萤草，由是一鹤不作一鹤用啊。你看这个鹤不是我们这一生的吗？还喊呢啊，那叫个傍下无私，鹤声有眼，那是祖师接人的大吉大用啊。那一棒下来把你打开悟啊，一喝喝的你开悟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什么叫做一喝如金刚王宝剑？金刚王宝剑是魔来魔斩，佛来佛斩，他这一喝就起这个作用。由是一鹤入居地狮子，居地狮子什么叫个居地狮子呢？这个狮子奋性三昧，那个狮子要朝前边跳蹦的时候窜的时候，它必须向后缩，然后呢再朝前头蹦，对不对啊？啊，朝后头要用力啊，用力以后才能朝前头窜呢。你就这么窜，怎么窜得起来呢？啊，说这一鹤入居地狮子，那个狮子，狮子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奋进呢？狮子要吃人呢。嗯，他看着前头有人来了，他要扑向你。他还闲下后边坐，再后朝里一算，啊，古人这些个公案，这些个文字语言，啊，有些书法家也看不懂哎，这个还好懂的，有些那个话就根本就不好懂，啊，他没有道理，啊，说什么叫个佛法呀？那个祖师回答你了，这是护法呀，嗯，麻三斤，嗯，你说这有道理没有道理？怎么解释呢？嗯，啊，你看你说什么的解释，人家听了就开悟，啊，由是一鹤如探干萤草，这个更不好懂了，嗯，什么叫个探干？什么叫做萤草？如说我这一鹤能够救一个人，那就如探干；能够如救一大群人，那就如萤草。你看这探干，你看这钓鱼那个杆子，只能够钓一个鱼耶，啊，那个萤草呢？那个萤草草底下呢，有那么多的鱼，都在那个萤草之下。啊，所以古人这些个语言，他用这个文字呢，非常巧妙，啊，那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嗯，啊，你要说那文字解释，你就没办法去解释，你也看不懂，啊，特别是祖师的，禅宗祖师的这个语录，都叫你不懂，啊，有些呢，简直没办法懂。第四鹤呢，由是一鹤不作一鹤用，啊，不作一鹤用，它的用就大了，就普遍的，啊， 随即起应，是因为任何机这个临济四鹤，所以叫个临济鹤啊。过去搞么是有一副对子，折山棒打破虚空粉碎，未尽全功，临济鹤震翻大地平尘，废为了事。你看棒鹤门庭啊，七十棒头开正眼，一声鹤下气狂心，那个禅堂的东西都有起作用的啊。我们作为邻居的儿孙，邻居的往事那还多呢啊，多那也那你要去看那个语录上那个一大篇，嗯啊啊，这个临济回到黄渤麾下啊，他这个给了黄渤一巴掌一掌啊，他说你这个疯癫汉在老虎头上惹虎须啊。临济一喝，后来嘛，临济说是叫个侍者，你把这个疯癫汉送到禅堂里面去啊，叫他用功去。有一天临济祖师啊，有一天这个黄渤祖师到禅堂里去查看，黄渤呢在这睡觉，呼噜呼噜呼噜睡觉。那个黄渤祖师呢在禅床边上呢敲了三下，哎，那黄渤那个临济祖师啊睁开眼睛看看，一看哦，活上来了，敲三下，哎，他把头一歪呢又睡下来了，不睬他啊。那个黄渤祖师又敲了三下走了，走了以后呢跑到上去看那个守座和尚，守座和尚呢坐在那边呢规规矩矩的用功的，嗯啊，眼观鼻，鼻观心呐，那是用功的。哎，黄渤祖师跑进来，哎，他说你坐在这做什么打妄想啊啊，他那个后生在那儿人家是真正用功的，你这是打妄想。这个守座和尚听说你这个黄渤祖师，你这个、这个老头子还是神经病啊，我得用功，你说我打妄想，他得睡大觉，你说他用功啊，你看他用功还是在做还是在悟啊。那个邻居他就睡在这打呼啊，黄渤祖师他说在用功，那个守座和尚呢他都坐在这蛮好的，他说在打妄想啊。所以这个用功啊，不在坐卧的啊，那都是形式啊。说都是打人的，大家伙就进来。 光阴很快，十个期，马上就圆满了。打七是一件什么事儿呢？从打这个十个七来讲，这也叫做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这个法呢是由因缘而生的，凡是有生的东西都有灭的。我们这个打七在因缘所生法这个法会当中做什么事儿呢？做无声的事儿啊。永嘉大师禅漏祖啊，说生死事大啊。漏祖回答说，你为什么不提取五声呢？无生法，那也就没有生死了。在这个因缘所生法、生灭法当中，我们这个因缘所生法呀，有开始的时候，也有啊结束的时候。 据说今天是十个期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解期了。三宝的加倍，龙天的护法啊，加之啊，大家共同的努力打这十个期，看似容易，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难处。嗯，难也好，易也好，总算我们今年这个十个期啊，总的来讲是平安通过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十个期100%的圆满，不敢讲，也不符合这个事实。在这个其中之间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啊，也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注意的。要求都是要求有始有终，如法次第啊，从最初圆满到最后也圆满啊。作为常住，担负这么一个使命，就是负这么一个责任啊。每逢每一年到了冬天打期啊，也花费一些周折呢，建立一个道场是不容易的。特别这个禅宗道场啊，好不容易。嗯，书道用事防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啊，办别个法嘛，我们这个当今的佛法门中，可以说搞哪一法都比搞禅宗的比较容易，这是我个人认为啊。嗯，师父们都是很用功的，当然也有出发心的。作为常住建立这个道场，他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在这七个期当中，这十个期当中，全靠堂里上的扳手师傅、维洛师傅啊，领众熏修，调理大众的身心。是的，有些事情也值得我们回味。你看看我们这个十个期打，十个期打，打这个十个期，组织这个十个期的人员的安排，你说容易吗？他确实就不容易。禅场里不能没有维洛，实际上搞门寺禅场里上还就没有个维洛。现在的维洛师傅都是扳手师傅公务的，大家晓得吧？啊，那都是扳手师傅公务的。什么叫公务呢？不懂，临时代理的。广门寺这么大个禅堂，这么多的人，哎，请一个维洛，这个人才就没有，请不出来啊。不相信啊？ 把搞木寺的人我们一个一个的排班排队点一点名看看，哪个适合于当维罗，哪个能够当维罗，不容易啊。啊，那个禅堂的别个人呢还能够休息休息，这个维罗师傅是不能休息的，早上比人家起来早，晚上呢比人家睡得迟，每只香出入往返都要处处要照应。我们想想我们在禅堂里要参加打气的，要是禅堂里没有这个维罗师傅，我们能打这个气吗？没有维罗师傅怎么办呢？请扳手师傅公务啊，扳手师傅就够辛苦的了。没有维罗师傅不行，没有扳手师傅也不行啊。啊，这个扳手师傅呢，扳手单从首座到西塔。啊，首座和尚、西堂师傅、后堂师傅、堂主师傅，这个冬天打气，这个扳手师傅呢越多越好。长路上原有的扳手师傅就不多啊，所以今年啊勉为其难的新请了三位扳手啊。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作为广门寺的扳手，他也有要求。那么这三位扳手师傅呢，可以说都是对广门寺来说是初来乍到的。结果这个三位扳手师傅怎么样呢？由头无尾啊。这大家都是亲眼看得到的吧。这就说明了建立这个禅宗道场不容易啊。是为什么不容易呢？不能够随随便便，不能够听之任之。合乎禅堂的要求，人是越多越好啊。对人员的吸收，广门寺从来不封顶的。不符合禅堂的要求呢，多一个都嫌多的，宁可没有，没有，那么这个禅堂的本身就是个禅堂，怎么有病啊？作为一个不如法的人，就等于说这个禅堂呢就害病了，就像人一样，啊，他就害病了，害病影响我们。啊，正常的生活，在禅堂里想讲呢，影响我们正常的用功办道，这个都要常住上关心处理。事实上呢，常住上也就这么做的，大家也就很清楚。一再就是说明广门寺这个立场是专门禅宗道场啊，任何人不能够偏离这个轨道。他就有那么有那么一些人啊，欢喜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于广门寺这个禅堂，这怎么行呢？那是绝对不行的。 今年请了三个扳手，一个扳手大家都认为是蛮好的，常州也认为，不晓得为什么事情就这么溜达跑了，什么原因呢？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谜。嗯，啊，这个看起来什么都要有个缘，人缘、饭缘、法缘、地缘，这个四缘呢都要记住啊，这个地方就能够身安心安啊。那个，你大家都欢喜的，他偏偏要跑了啊，这个不欢喜的呢，他死皮赖脸的赖在这个地方。嗯，赖在这也不行啊，给禅堂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破坏了长寿的这门风啊，至于长寿的禅堂的规矩，嗯，一再警戒啊，这个不听规劝的啊，那最后没有办法呢，那我们就下逐客令了。这种事情在广目寺禅堂也是不多有的，哪里有说是请了扳手了啊，免他的职，免他的职，名义上是免职啊，实际上就是签单不供住。如果作为丛林道场，那对于这个签单呢，那就是最严格的规矩了，还能怎么样呢？啊，你也不能把他打死啊，签单那在广门寺这个道场就是没有他生存的地方。那么这些人他也自己知道是对广门寺是不符合广门寺的要求的啊，一再警告不听警告啊，不能够保持跟长春的一致，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要讲个同心同德，那这个事儿就好办。我们用功办道同样一个道理，也要同心同德，都要有一个向心力。十方同济会我们是共修的啊，头一个扳手啊被我们贬值，就是那就是签单了啊，那在广门寺的形象非常不好。嗯，这个也怪常住也有责任，这个常住作为常住说是想请一个旨，不一定都是知道他的底细的啊。那么怎么考验呢？不能说我想请你个扳手，我先要考考你，这怎么考呢？啊，都要在任职期间进行考验啊，把你请上来啊，对你寄予希望，能不能胜任这个扳手职。嗯，结果呢时间一长就现原形了啊，把自己那一套强加给广门寺那是不行的，任何人都不行。一个作为扳手的行为出入往返，这个长州上有规矩的，男众跟女众是严格分离，不准闯寮，这个是交代又交代的啊。 说是那个请那个扳手是扳手师傅疗房也不能随便闯。请开是有时间，也有请开式的规矩。那如果这个扳手，你看我们这个扳手啊，有个别的扳手就是我们已经给他免职走了的，那是什么形象啊？这就讲我们这个出家人的素质，包括一些消佛的人的素质，这个素质差的不能再差了。连一个世间人做人的资格都没有，还能够到禅堂里向来说是作为大众的法身父母领众熏修，谈何容易啊。完全是一派凡夫的啊那个下劣的之见啊，用到禅堂这个最上法门，那怎么行呢？那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哦，说是我肚里有宝贝啊，我要供养大众啊，说是今天你不讲我来讲，这些什么东西啊？啊，有这一套吗？那讲倒也罢了，哎，还拿些本本来讲了，啊，这也不是讲经啊，我们这是禅堂啊，不利语言文字的，啊，这种现象从搞明寺有史以来都没有过的，啊，居然到了现在了，搞明寺这个禅堂出现这种现象，太可怕了。要是没有人长这个舵，懂这个规矩，那将来搞么寺成什么禅堂呢？啊，说一个大杂烩都不如，还讲个专门禅宗道场吗？这就是说办禅宗这一法不容易。那么这些人呢，刚才我说的这个个别的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啊，都认为人家不如我啊，都想教化人。真可以说到了末法时期啊，魔强法绕，就有这种现象。他说你们这些个人呢，怎么都当着其他的扳手师傅请开的，这不到我这儿来啊，还兜生意，可耻啊，哎，太可耻了。作为一个出家人啊，说是啊，到丛林一下啊，受一个指，这都是每一个，这都是当人的为法为人的大好机会，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何乐而不为啊？一般来讲呢，任何人到一家随一家呀，随便到哪一家都要随人家，人家是个禅宗道场我们就喊念佛是谁啊，人家是个净土道场我们就想念佛求生净土，到一家随一家啊。你不说到净土道场，你为什么念佛不参念佛是谁呀？ 那不行啊，那不合时宜嘛。你看我们搞么事，今年请了三个扳手，这个三位扳手都不能够成熟啊， 你说办这个道场多少困难呢、啊、而且现在这人还难请呢，还请不到，你说的不好啊，你到哪去请去啊？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的，我们就禅堂里我们就随便来请哪个出来当扳手，你们哪个发心好不好，行不行啊？说是这个禅堂办禅堂不容易，不容易啊，就这个不容易。任何事情你只要那个头不歪，底下跟着跑，这个大致不差，也不过如此啊，头歪的你叫底下跟着跑，跟着跑啊，跑到什么地方去啊？而且这个禅堂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啊，禅堂它有个主题词儿，任何人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主题词儿。主题呀、啊，什么叫你们听这句话主题词儿了啊？以这个题目为主的，就这个词儿，词儿就是名词儿，这个主题词儿。禅堂是什么主题词呢？就是参念佛是谁。你会参也要参，不会参呢学到参，大家共同走这一条路。是的，你常住上是这样号召的，是这么提出这个要求的，专门禅宗道场嘛。那么至于禅堂里有这么多的人我们就不敢相信说我们这禅堂有100个人，100个人都参念佛是谁的啊？每个人自己问问心看，回答在心里想回答这一句，我们在禅堂里都是参念佛是谁的，谁敢讲啊？那么有没有参念佛？有，确实有，很有人啊，从数字的对比那是少数，而不是绝大多数。蛮用功的啊，很守常住的规矩啊，一点都不懈怠，无声无休的，这个常住对这种人呢那是非常尊重啊，这是个道人呐、啊，可亲可佩啊。说是人多了，人多了呢，知见也多了啊，习气毛病也多了，用功的境界也多了，身体的素质也不一样啊，千差万别。那么至于用功呢，还有些人呢带来的，他说我没进禅堂以前我根本就不是禅念佛是谁的，我也没住过禅堂，仅仅乎是向往，听说禅堂蛮好来随喜随喜。那你说要求这种人他能够放下心来参念佛是谁吗？那不现实啊。就是说发心从开始说是我来参加打七的，打10个七，还要打12个七，那也不一定从始至终从开始到现在10个期天天都是参念佛是谁的，直直想都是参念佛是谁的。你看看办这法容易不容易啊？我说这个话大家品一品看，是不是都参念佛是谁的但愿大家都参念佛是谁是的。这个禅堂有好多话呢，是好像有很多的话呢都要讲，也 讲不了这么多啊啊嗯，而且这个十个气打下来，照道理说，每一个气都要请开示。实际上到我那个地方请开示的人呢，十分之一啊，也不过十分之一吧，还不到十分之一呢。这个不怪人请开示的，那就怪我不好。我这个呢，是的，总是说事情多嘛，挤不住时间出来，这个身体，这个精力也有限制，啊，精力也有限制。这领导禅堂这支香，必须对每一个人都要进行了解。啊，你管他愿意请开示，不愿意请开示，不愿意请开示也请开示，常用的规矩。不请开示就犯规矩，那你来做什么的？啊，你说我会用功，你会用功我不晓得个，你不跟我接触我怎么晓得呢？那就要请开示。啊，如果你的功夫比我用得好，那你开示我嘛，一样啊，我乐意接受嘛。啊，如果你还不如我的话，那我们还是互相帮助比较好，对不对啊？啊，如果这进了禅堂，你这个搞念佛是谁？你说你的，啊，我行我的，啊，反正我坐下来，我肚里想搞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自欺欺人。但不论怎么说，今年这个欺呢，啊，这个不是我是王婆卖瓜自说自夸呀。大家都说今年这个禅节打得很好，比往年好，哎，而且特别提到呢，比往年的素质好，哎，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人多人少那是一回事，人多人少这根本就不相关的啊。金山啊，人家十八个人打气，都十八个人都开悟了，人多有什么用啊？啊，搞不错，如果今天这个禅就一个人打气，一个人开悟，那个，哎，那就值钱了。既然大家共同都说今年的素质好，这个素质好是从比较上说来的，相比较，哦，说是去年什么样子，前年什么样子啊，说今年呢，比较呢是一年比一年好，嗯，啊，参加的人数也比往年多一些啊，素质也比往年好啊，那是不是好到了家呢？嗯，恐怕好到了家呢，谁也不敢说啊，大家都在学习嘛。特别讲到这个素质，素质啊，好像这个素质两个字呢，我们还是也是好像是新名词儿。这个素质包括的范围很多啊，一切处一切时，就是人的这个行为一举一动都可以讲做素质。这我们这个有人说我们素质不高啊，啊，我们去年在北京开会，我们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会长总结大陆佛教这个五六年以来啊，相比较就是比界外的啊，素质不高啊，强调要提高四众弟子的素质。最要紧的素质呢，就是我们用功办道的这个道念的素质，这是一个根本。道念的素质啊， 除了这些个素质以外，那就是我们作为出家人的品质道德啊。那么对于在家人，他也讲素质啊，随地吐痰，你看他素质好不好啊？不讲卫生，素质好不好？偷吃扒拿的就更不谈素质了。嗯，啊，这个素质啊，素质要换我们佛教界的一话来说呢，那就讲到从戒律上讲，我们受过戒的有严持戒律，那就是我们的素质啊。从普遍来讲呢，三千为以八万细恨，那都是素质，我们能做得到吗？嗯，讲究素质，那就讲究文化知识，也没有文化，也没有知识啊，也没有佛教的修养，什么也不懂，这个素质从什么地方提高？怎么提法的？莫名其妙啊。这个素质的提高呢，就在我们日用当中，日用当中啊，啊，如果提高我们佛教用功办道的道念的素质，所以说这个道念的素质提不高，对我们禅宗这一法，参念佛是水，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啊。提高我们道念的素质，这个不容易啊，那个不是一句话就能够提高的。提高我们的道念素质，怎么提高法子呢？那你对于我们整个的佛教要有足够的深度的认识，广度的认识作为基础啊。所以你这个用功呢，一说你就能懂了，无论怎么一说你就懂了，因为你在这里都没有基础啊。像现在那个小和尚他问呐， 啊什么是什么心佛即众生啊，什么一切唯心造啊，他说心佛即众生即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叫做一切唯心造，而不讲一切唯佛造呢？啊，他就这么胡思乱想啊。哎，还不错，他在这个地方想的比想别个地方好一些。他说那个啊，这有情啊，有情有佛心啊，可以成佛，那个无情怎么办呢？啊，无情，无情也成佛呀。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是的。不懂产生这个问，就是这也是疑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如果不懂，不懂就罢了，不懂嘛，我就不懂随他去了，这个人呢就不得进步了啊。特别是学佛的人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是有情成佛，无情也成佛啊。啊，你说无情不成佛，我讲一个那个摇手观音寺的摇手观音，他就成佛了，那木头的，他听到我说的，说是这个有情，这无情精神注入了，他就成了有情了。不错，是话是这个样子，可是你晓得你这个精神从根本的佛法来讲，你这个精神不是要你有心，我这个注入到木头里头，注入到砖头瓦块里头，或者注入到什么地方啊，它就有灵了。实际你这个心本身呢，就是骗一切处的，不假作意的啊。心如工画师， 化种种五阴，唯心造一切万法，十法界的一正庄严都是心造的。你说我们这个人，假如我今天用功开了悟了，开了悟了，这个开了悟了，这个心，你说离开这个身不能离开这个身呐？跟这个身有没有关系啊？所以在小乘教里讲的正果，正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我这个用功证了四果阿罗汉了，我还有个身体在啊，这叫有余涅槃，心地已经进了无声法门了，我这个身体还在，这个身呢是应该是有生灭的，这个有余还有一个剩余没了啊，一切果报了了，这个你舍壳子就不要了，进入涅槃了，这是一方面啊。你看那个乌罗汉，天台山也有五百乌罗汉呢，乌罗汉处处都有啊，在世间上处处都有啊，啊，济公也是乌罗汉嘛，啊，金山的活佛那也是乌罗汉呢，他有没有身呢？他也有身，他照常还要吃饭穿衣，啊，不但吃饭穿衣啊，那个济公还要喝老酒呢，啊，他也有需要，他那个身跟我们这个身就不一样了，啊。他说有就有，他说没有就没有了。啊，你说他是有情还是无情的？这个事儿在我们这个佛教里，像过去的祖师多得很呐，啊，多得很。他能起变化的，啊，这个物质对于正果了道的人，他是怎样起变化？他能够转物啊，我们不能够转物啊，所以就是有个所以有个有情有个无情。若人一念归真，十方世界悉皆消损。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因缘所生法，证了果了，这十方世界都没有了，十方世界究竟有没有了？还是说他一个证果的人没有了，我们还是有的啊？十方世界世界消损呢，就是他在他的境界当中的，不是说十方世界都没有了，他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看看那个法华经，法华经在哪一品上我记不得了啊，境界不一样了，他看一些的事物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跟我们世间看完全不一样。如来如是之见三界之相，无有生死，若退若出，亦无住世即涅槃者，非是非昔，非汝非亦，不入三界，见于三界。那从这一句话来讲，三界的相就是我们欲界、舍界、无舍界，这个三界啊，生死轮回这个